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点到四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世界如此，今天又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了，又是周末，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他演奏的是贝多芬的第一、第五，而在昨天10月18号，他所演奏的是贝多芬的2、3、4协奏曲。他还对波恩斯坦说过，说等你到100岁的时候，我还要演奏这首曲子。波恩斯坦虽然已经不在，时光当中的主题，后来作曲家理查德·阿丁塞尔把他的这首作品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鬼才虫说，今天的曲目一开始就很震撼，不像是周末所属，那此刻呢？ 献给在本周来到北京的音乐家们。其实在本周大剧院也有几位音乐家精彩亮相。昨天呢，和大家聊过了歌剧大剧院即将上演的《阿依达》，所以接下来呢，也想听一首歌剧当中的旋律。热情的旋律，仿佛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向女舞伴发出邀请，然后呢，女舞伴 有一个特别的，怪呆虫说了，还就喜欢钢琴版的幺五，为什么呢？大家一般都听管弦乐的，今天我也是觉得很特别，邀请他跳舞。28、29小节，他答应了，然后各就座位，等待音乐开始时起舞，然后一直。是选择歌剧，一直喜欢这部歌剧的这一首选曲，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咏叹调，但是一直让我印象深。 红叶浸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 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还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本届艺术节将围绕千年运河、回响千年等三个板块组织12项文化活动，通过歌舞、杂技、民乐、戏曲、情景剧等艺术形式。指专业院团送戏到基层，让市民欣赏到高品质的舞台大戏。再来关注，作为第13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之一，首届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 而却步。像大卫·奥夫伊特·阿赫曾经因为这首作品还说把自己给逼疯了，所以在这首作品之后背后的故事有很听到的是他的一首我找到了节奏，对，不是那首蓝色狂想曲，而是格诗温的另一首钢琴与乐队的变奏。年前，那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蓝色狂想曲是1924年为保罗·怀特的音乐会写的，当时呢获得了巨大成功。爵士大乐队时代，所以在本周引发的那个话题你还记得吗？音乐的多元化，慢慢的顺着时间的脚步，我们进行了一个